锵锵三人行，广美啊，这注意海地方向的情况了吧？今天这个宋小军老师一来就跟我们讲，这个国家重视的这个规格啊， 对， 今天上午九个常委都出席这个八个维和警察的追悼会啊， 对， 而且海地那边现在还在死人，尸体啊堆积如山呐、啊，简直是， 对， 而且我就脑子里四面八方的信息，有一个报纸头版， 对， 说美国要占海地。这都是宋老师给我们解析一下，就 咱们先说中国人啊，在那儿现在还有138个维和警察，加上50个救援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现在其实除了这八位烈士以外，其实大家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很牵挂这个188个的咱们的中国人可知的啊，目前在这儿的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侨民，还有一些据说是福建的这些蛇头， 嗯， 弄过去的中国的这种，应该说是 人蛇嘛， 人蛇，对，人蛇，对，人蛇在那等着去美国的，等着美国那边蛇头过来接的，这些人现在都不敢说， 这些真不敢说，这不敢，你记得这就经常有那样吗？ 对， 摸在一个闷罐车里，一车的这中国人偷渡的都死了，他们就是等着去美国。 对， 我那天看，我觉得这个地震呢太惨了，就。有些人等待去美国就被那个蛇头啊，比如说就可能关在海地的一个什么车间里或者一仓库里， 对， 那这一屋子都是人， 对， 你现在这些人都是没名没数的， 这些人有可能如果在地震当中死了，或者就因为现在处理尸体特别难，因为海地那个地方很热，而且降雨也比较大，它大概1400年降雨1400到2000毫米这样的，你像中国才700多，美国也700多，又潮又闷又热，而且它北部是山，大西洋的风又过不来，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说就是在比如就云南缅甸那个地方有一种瘴气那种，就是所以说它就给埋掉了，有可能就是迅速埋掉了。 据说现在已经不是瘴气了，他们说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死亡的味道。 对对对， 还有那尸体的那种臭气。 对， 说是有的那个就是天热吧，大概是说那个肚子，哎呀都很难说，那个肚子鼓胀都爆。 对， 哎呦我的天哪！ 对， 国美这几天看了些什么新闻呢？比较有感触的。 其实呢，我这样子讲吧，那个我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真的每天追着看，然后看了就一直哭，一直哭，感同身受。海地可能真的距离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其实心里是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难过的。但是那个片子根本就是惨不忍睹，不愿意看，看了就整天没法干活，就脑袋里都是那些画面。你们也搜集了一些照片。 我也是啊，有一个过程的，就逐渐进入这个情况。你直到开头说海地地震，我没什么反应，就反应我对海地根本不太了解。我说这海地在哪儿啊，是吧？然后说地震死，这估计死10万。有个参议员说估计得死50万，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这国家有那么多人吗？因为我想象是个很小很小的地方，然后就看到一些个照片，那照片让我想起来啊，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的老师啊经常批评我说我是无政府主义，我心里还不服气呢，我说没政府挺好的，这回海地就看看什么叫无政府状态，这个瘫痪，你看看这个现在的这个我们的一些特别这照片，这可能是一个怀疑抢劫的这民间行私刑了， 对， 被人绑住手脚活活打死，你看他手里拿的可是砍刀啊， 还是裸体， 裸剥光了衣服，你再看下面， 对， 你瞧这抢这个救援物资啊， 对， 你再看下面，这是扔上去一瓶这个饮料，多少人在哄抢，再看这直接啊，你拿到什么救援物资直接就要从你手里夺呀， 对， 你再看这个尸体得不到处理， 横尸遍野， 横尸遍野，你再看这是从空中俯拍的，就是这样一片这个尸横狼藉啊，你再看下面枪都出来了，为什么我觉得这种哎呦惨不忍睹，这种情况国际救援组织都往后撤呀， 对， 就是说我们再往前去，我们的医生护士救援队员都有安全威胁，好多人持有武器， 对， 抢店铺就开始干这个，我说怪不得叫维和警察呢， 对对对， 这国家 维和防暴队叫防暴队， 这国家的治安是靠联合国派警察帮他维持的， 对对对，就是他为什么叫防暴队，就是咱们用简单的字面上解释啊，暴力防止暴力的队伍嘛， 对 吧， 而且中国的这个最多，中国是最多的派去的这个维和防暴队队员，咱们是云南，这一次去的第八支是云南的这个武警总队的公安武警总队的一个部队啊过去。而且我昨天正好跟他们的第七批的一个政委聊了一会儿， 哎， 我就说你们在那儿防暴就遇到这些情况怎么办？他说确实，应该说原来的所有的训练啊，比如云南的当然没有训练了，云南是在这别的地方去的，要在北京廊坊地方要组织培训，因为云南那地方它是城建制的，而一它的兵力比较多，而就是防毒嘛什么的那些边防警察。所以他们再一个就是跟外界沟通也比较好，外语啊什么各方面的就国际知识比较好，就是成建制过去，他们确实说这种暴力出现，海地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说我们还是要按照联合国的这个要求还是坚持执勤，同时还要派出一部分部队拿着枪，一部分警察要看着，要守卫着咱们那50个救援和医疗队员，比如说我们的医疗队员在那儿给人家治伤呢，又安全，有人拿枪在旁边打， 保卫， 哎，保卫，就是这么一个乱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很多人没有把海地的这个，就是地震完了，比如说我们说汶川地震完了，就是哎呀，什么出租车司机有很多那个好人好事是吧？就是大家都是很尽力的来， 哎， 而且甚至有一些坏人。可能都那个时候都不一样，然后海地呢是3000个囚犯跑出来了， 对， 这个就监狱3000个囚犯跑出来，还有这些包括刚才抢劫的这些人未必就是真正的坏人，但是他确实 为了生存， 哎，为了生存他没有水没有这个食物，因为海地在这个正常的时候也就能正常饮用水，没有地震的时候也就是60%左右的人能， 就是不是只有20%的人能喝着这种所谓干净的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水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就平时就是这样。 宋老师，我们都知道，我们一提到海地，可能第一个就想到他的穷， 对， 但是他穷到什么？因为我刚才听到您讲的他们那个出生活体婴儿的那个存活率， 对， 我觉得是非常惊悚的一个数字。他们到底穷到什么地步？ 就是出生婴儿的活体的存活率，2005年统计的啊，联合国。大概是84%，不是存活率，死亡率是84% 啊， 死亡率就是 基本上就是生10个孩子得死8个， 对，活体的 4个， 对， 我的天哪！ 所以他海地的，你看当时是西班牙这个15世纪过去啊，发现，然后又传教变成殖民地，然后传教，你看前两天那个画面上有个天主教堂着火，就传的是天主教，但是海地自己呢底下有一个叫伏都教。这个伏都教呢，按说它是一个农业国家，它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农业国家。你想，一般的农业国家的教吧，都可能跟风调雨顺，祈求咱们老天爷，就靠天吃饭嘛。但是它这个伏都教并不是这样的，它这个伏都教的作用，就老百姓拜它这个意思，主要是保护孩子的安全。就说伏都教， 因为这个夭折的太多了， 对，就是说，所以老百姓一年呀，或者而且家里请的这种，有点像请神一样。就是给供上一些吃的呀什么的给这拜呀，主要是让降低这个祈求老天保佑婴儿的死亡率低一点。 哦哟，这伏都教就是个送子观音呐。 对，而且他的那个2005年统计的时候，他的那个什么，他的这个人口的平均寿命是53岁，但是你看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就跟他周边这些国家，平均的这个人均寿命是72岁。你可以想想，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对比啊，所以说咱们不要忘记这个人世界疾苦。他们讲美国的迈阿密就在海地的旁边，迈阿密就天堂，海地就像是这人间地狱一样，就像现在这地雷震，这我就没见过这一国家这样，总统出来说我晚上也不知道在哪儿住呢，我呢就整个政府瘫痪了，说就像轰炸了15天一样，就到这么状态。他们说。而且就说你就看到这样一个贫困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国家呀，他我那天是听一个人讲，就说就跟日本相比，同样海地这个地震，说他死10万死50万，可能在日本呢大概就死100人都有可能，就是因为日本人常年受灾啊，日本的这种防灾机制，比如说他们采访一个日本防卫队长，那防卫队长说我10分钟就可以调动100万人， 他这个长期以来日本人形成了这种机制， 对 对吧？你像海地现在你就看出来这种，哎呦，防岛 政府状态。 对，你像中国啊，你先去 先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我说日本，小俊老师说中国一下能调动23万军人， 对对对， 也了不得。 就是这次的汶川地震，咱们调动了20多万军人，这相当于几个集团军嘛。但这咱们都看过啊。嗯、 可是你看，美国航空母舰开过去了，说要派10000美军 对 进驻。他原来说是法国的殖民地是吧？ 法国殖民地， 他那人家讲会讲法语，讲法语。 对， 所以听说呀，这个说法就是法国人说出来的。 法国人先说的， 说美国要趁机占领海地。 对。 但是我有点奇怪，我要请教您了。本来早就有人说海地啊，就是美国的第51个州， 对， 就在美国的这个强权控制下。 对。 但是又有人说美国才不要海地呢。 对。 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美国呢，应该说就是当时就是海地独立的是比较早，应该说在这个整个美洲大陆，当时都是，应该是最早的说盎格鲁撒克逊人，跑来，就是欧洲人跑过来。看到这个地方很好一块地，跟印第安人把印第安人杀光，当然是西班牙人是杀男的娶女的，后来不是那个梅毒也是从这儿传到欧洲去的嘛？西班牙人那些骑士回去带着梅毒传到欧洲，那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男女都杀，然后抢地没人种，就把贩黑奴，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黑奴。那么海地这块地方呢，就是从非洲过来的黑人的底子。 啊啊！ 刚才我说那个伏都教呢，其中有一个神就是非洲的神，他是对小孩很好的一种神。 啊，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些黑人站在这块地方，就在19世纪末他们就独立了，就把这个法国殖民者赶跑了，大家把地就分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也就是说我们就好好种地，现代化。但是呢，一般来说农业国家呀，他都是这样，在一个很分散的情况下，他要集中走现代化的时候，他一般来说是出现一种集权方式。但是他由于他离美国近，美国又觉得这地儿很重要，因为他是在这个北美和南美之间嘛，一边这边是多米尼加，它是一个岛啊，伊斯帕尼奥拉岛切成了1/3是海地，2/3是这个多米尼加。一边一个海峡，就是两条战略要道， 嗯， 对吧？一个那个莫纳海峡在东边，就是多米尼加，这边西边就是靠着海地这边的这个风向海峡，就等于说是北美通向欧洲、通向加勒比海的两条通道。他觉得这个地方重要，因为当年法国人占，后来德国人也来，就法国人走了以后，德国人也在这儿弄。那时候还没一战没打嘛，德国也正在崛起，美国人就说你这儿不行，我来。来了就搞了议会啊，什么就是 搞民主， 对，民主就是美国，那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工业化了嘛。 你别看这国家说800多万人口了， 对， 他这么乱吧，他有130多个岛。 对，好多对。 说是过去100年换过100任，我看接近100个这个统治者， 对， 这是走马灯一样，这是。 然后就是军人政变呀、啊，然后美国干预啊，94年美国就干预嘛，航空母舰过去，2栖攻击舰过去，把这个反政府武装来回这么打。就是永远没有一个凝聚起来的这样一个力量，然后人们只是靠分散的农业的这样的靠天吃饭，由于点点的手工业啊、旅游啊什么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国人就因为法国已经前面就说美军去了很多飞机啊什么，因为美国有4万的侨民在这儿，美国过去的当天晚上就有一条船先锋号。就海岸警卫队正好在那个那儿，在美国边上古巴那个地方关卡纳摩那儿巡逻，就马上就过去，直升机就把这个通讯控制住，然后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8个小时接到命令，8个小时就赶过来，到那个梅波特的港上装上19架直升机物品、医疗、净水器，夸15号就到海边上来了。 嗯， 但是当然还有一些飞机，机场它控制住了，对吧？然后就是美军先撤侨，美国人先撤侨啊，运东西。法国人就说你这不对啊，你是还有世界无国际卫生这个医生组织说我们的飞机的医疗设施，你少降落晚降落1个小时就要死多少多少人， 对， 你算账。当然，大家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可能是因为他原来就干预海地嘛， 哦， 因为海地的西边是古巴，就是古巴也跟美国就是。 古巴是夹在海，相当于夹在海地和美国之间嘛， 嗯嗯， 所以就对美国的这种情况啊批评的比较多。 你到底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呢，还是帝国主义呢？ 对， 是吧？ 对， 说不清。 但是回过头来说呢，美国的，咱们回过头来，他干预不干预，从政治上另说啊。确实美国的这套海军的动员机制救援机制确实是非常快。 哎，咱们海军能去那儿站一下吗？ 咱们倒还真是刚从这个美洲访问，刚正在回途，还没到就地震了。当然 赶快掉头啊。 不是， 占领啊。 海军确实咱们现在没这个能力，现在还没 没能力占领。 因为他原来要干预这个美他的后院嘛，他有一套军事的计划，这次就全启用了。十几条军舰现在围在这儿。 其实海地它本身在地震带里面吗？ 对，在地震带里。 地震带，它是应该也很习惯了，有事没事就地震。 不是，还有说什么美国两年前就测出来，它是两块地震，我们都知道是地 板块 板块的这个运动，它是大西洋的板块，就是美洲板块和一个叫南极洲板块之间，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动的时候，正好海地相当于一个耳朵，就像你开车伸出头去，耳朵对面开一个车。擦了一下，把耳朵擦了一下，就那两个板块擦了一下，就产生这样的地震。 你不是去过那儿吗？ 我没有去海地，我只是去那个附近的那个加勒比海那里。你刚才在问我说看这些新闻有什么感觉？我跟你讲，我真是不敢看。你看了2012吗？ 看了。 我告诉你，我看到这些新闻之后，我真的，其实2012那些画面就一直出现 了。天翻地覆，天塌地陷。真的是 你天晓得，嗯，对。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我就是这很感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国际上的事儿咱也闹不懂啊。这个海地在外，加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非洲的一些地方，像那个前一阵什么多哥足球队那打 AK47咚咚咚冲着大巴就打。 对， 你觉得过我们这种日子的人，你看他们，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现在有一些人呢，那过得简直生不如死，即便不地震。过的也是真太差的一种，而且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而且你想，你比如什么达尔富尔那边， 对， 动不动就是强奸、砍人， 对， 就拿大刀就剁斩首啊、剁胳膊，而且这个独裁者一个接个换了一个，而且往往还搞民主， 对， 搞民主，反正又就是又什么美国扶持，又什么哪个扶持，完了之后最后出了一堆暴君， 对， 等等等等，我就觉得那些地方的这个人民啊，这个生活情况真是这是。 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个就是无政府主义和有政府主义啊，就是怎么能，如果它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你包括日本是吧， 嗯， 日本那个地震就像你说，虽然日本比它大一些啊，如果它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它一定有它的自己组织动员能力，虽然它可能不太那么好，比如美国过来，好，现在美国十八号去了一条工程船，马上把码头修好，而且这个工程船还可以探测底下有没有东西，然后他的陆军的455的一个爆破分队，因为运东西主要是码头运的多，现在已经开始往码头卸这些吃的呀喝的，因为他现在缺的食品和这个水都没有，所以人才那么暴烈嘛，本来就暴烈，就是更暴烈， 天又热， 渴、 哎、 那么如他为什么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现代国家组织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说就是城市化工业化他才有这套体系啊，警察呀秩序啊，他就是永远在这个农业的这个底下互相的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一般来说，我们说农业有了剩余，我们有了剩余，就是农业有了剩余，人口多了怎么办？我们就上轻工业。 嗯， 轻工业呢有了能源和动力的需求，我们就上重工业。 嗯， 对吧？重工业有了这个原材料和世界市场的需求，就上军工。 嗯， 这500年了是这样。 对， 500年就是上军工去抢殖民地。而海地这些地方是等于西方走完，刚才我说农业轻工重工军工走完之后，人家要抢，把他们给抢先抢的 啊， 对吧？他是属于被抢的，就是咱们叫做被殖民的国家。 嗯， 那被殖民国家呢，当然也有重新再起来的，但是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印度被英国人殖民，他现在当然现在他又说又造航空母舰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你看看被殖民了200年之后，按那个法国有个历史学家叫布雷戴尔，实现了印度的去工业化，去工业化他也没有组织能力。 哎呦， 你看那个孟买西击，那显得他的社会也很没有组织能力， 那也是一团大乱呢， 对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现在就看到一个就缺乏组织化的一个地方啊，连你全球人民有爱心都没用， 你捐钱怎么着，捐水捐食物，他没有一个组织系统，他分不下去啊。 对，分不下去， 他怎么办，怎么救灾呢？你说那 就是你像我就是说中国，刚才你说到中国哈，中国其实原来比如印尼的海啸，包括缅甸那个飓风，孟加拉的大水，其实中国我的观点啊，中国海军应该加强建设，你在技术这个层面要向美国海军这次学习，它是很专业的，比如说工程船去修码头，直升机过去，但是它所谓的占领是直升机啪把总统府先控制住啊，包括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所有的通讯，它先临时架设，它可以临时架设，包括其实台湾的地震的时候，当时手机也打不通了，台湾当时从美国买的那个预警机去当中继站，当基站用，你记得那年台湾地震，后来就用它来，就是哎对，就是这些现代化的组织能力和它的硬件和软件啊，其实美国这套物流的东西，它是从二战开始的，因为二战的东西太多，打仗要用吃啊喝啊子弹零部件，你看一个坦克就10000个零件。你得都得带着呀，坏了换呢，这套物流的东西一直发展到现在，当然它和北约在一起叫 NSN 的一套这个条形码的这套编到3000多万种吧，就是所有东西，一个螺丝钉也是有个编号，一件衣服也有编号，你现在买个山寨版的美国他们派克大衣后面也会有 NSN 有个条形码然后美国二战之后就这套管理办法就发明了这个所谓的沃尔玛，其实沃尔玛是军事，从军事这个角度来说， 到了民用了， 对，到了民用了。那么中国如果有一天能够做到沃尔玛更大的，就说明中国的军事实力快，它是个管理问题。 期待有一天中国海军开到那儿去救援去， 对 吧？ 对，咱们先把这个印尼啊，将来周围尽量咱们先去救，对吧？ 人家还没闹灾， 咱先练练手， 还没闹灾呢，你先去救。 不，就以后啊，就 对。